北及以上城市中，至少已经有11个宣布疫情度过高峰。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举行视像会谈，双方围绕落实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合作推动全球气候多边进程等议题交换意见。双方一致同意后续将会进一步保持沟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海洋气流取代，同时一道广阔的云带正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日稍后有雾，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渐转吹东南风，风势减弱。展望星期六温暖有雾，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至中期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至12度左右。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14点，升78点，总成交金额159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65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4蚊，跌9.8；阿里巴巴110.8，跌2.1；盈富基金21.64，升6仙；美团173蚊，跌1蚊；恒生中国企业73.9，升4仙；比亚迪股份228.4，升11.4；中国平安60蚊，升1.25；快手73.25，跌3.45；友邦保险88.4，升2.65；药明生物68.25，跌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2，英镑9.491，瑞士法郎8.367，澳元5.388，加元5.812，新西兰元4.958，欧元8.398。每百日元对港元5.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2。日经平均指数报26449点，升3点。港金报1753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54美元，卖出188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啲塞车嘅消息啊。港岛下角道去上环，跟住金钟港铁站对开，因为有意外啊，嗰度部分行车线受咗，好多车啊，慢车个龙尾到告士打道近住维园道嘅。下角道上环方向近住金钟港铁站对开，因为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维园道，而新界咧元朗公路去屯门，之前喺富泰村对开咧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啦。不过咧近住富泰村至到丹桂村嗰段嘅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而家都系比较多车嘅。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同埋尖沙咀线都多车啊，龙尾分别去到新楼街。其他路面交通情况，而家九龙咧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去到观塘码头段咧都系相当之繁忙嘅。而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坪石至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嗰段咧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榄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龙富路50牌去屯门。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58，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7:0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陈小姐早晨， 早晨啊，的士哥哥，唉，今日又要麻烦你请我翻工啦，唉，最近好忙啊。 今日又要山长水远去帮屋企人做电话卡实名登记，唉，都唔知赶唔赶得切见个客啊！ 陈小姐，今次我就应过你啦。电话卡实名登记唔一定要去指定嘅18间邮政局或者所属电信商门市噶。琴日交间嘅时候咧，有位师兄教我啊，去电信商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好简单嘅咋。 咁方便？ 系啊，未完成登记嘅太空卡咧，喺2月23号之后啊，就用唔到噶啦，快啲登记啦！如果有咩问题嘅话，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嗰度睇睇啊！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嘉燕姐，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系嘅，嘉燕姐，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依个世界之安探索团， 网上社交网络同埋现实生活嘅社交大同小异，但前者会带嚟额外风险， 所以我哋必须了解潜在嘅保安风险，以及学识采取预防措施，保护自己同保障个人资料。 想知多啲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朝头早6点到9点。 阿 Lu 洪建威知识回社嘅依个世界之安探访团 视像版可以登入 rthk.hk 随时 click 嚟睇噶。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虽则电影系毁誉参半啦，但系电影嘅片尾歌咧就好受欢迎啊！嚟自《阿凡达》《水之道》有条 Begin 啊 ，Nothing is lost, you give me strength。 Been living this life so patient until I see you again. It's what we're facing. I know that if I die, my only choice is still defending.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my love for you is greater than their powers and their armies. 来自加拿大的创作歌手 The Weeknd 可以说是流行榜的宠儿，即是用了三个礼拜已经上了 Hong Kong Top 10的亚军宝座。 The Weeknd Nothing is lost, you give me strength。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Oh, 1月12日星期四嘅骚动音乐啊！ 欢迎归队， yeah. 最紧要即系身体健康啦， 身体健康啦， 系啊，因为临近新年啊，大家应该都即将会好忙碌噶啦， 系啊。 咁咧，我最近咧都忙嘅，忙嗰样嘢系即系除咗翻工以外咧，而家喺屋企咧，一有时间就左抄右抄。因为嚟紧会大扫除啦嘛，咁大扫除之前咧，我有一个目标俾自己系一定要做到嘅、 嗯， 就系事关小弟即将已经买咗机票会去旅行啦。 讲晒俾，成日都喺我讲，全世界都会知道啊。 系啦，我讲定先啊嘛，费事到时 大家唔使问都知啊， 咪咯。咁跟然后咧，我就开始抄紧我自己，因为太耐冇去啦。其实有好多嘢咧，自己个心入边都惊唔记得。咁所以首先第一樣嘢要抄返個 passport 出嚟啦， 係 好大件事嘅，因為呢我發現原來我對上一次去旅行呢已經係我搬屋之前啦。 哦 ,ok。 搬咗屋之後呢我發現我搵唔返個 passport。 哦 我喺屋企抄咗两三日，我搵唔翻个 passport， 因为我发现系望一望个时间，其实都问水噶咯。如果我呢一刻再搵唔到个 passport 咧，咁你补领翻唔见咗嘅 passport 咧，我上网查过系要24个工作天嘅。 24个工作天，你中间差唔 多一个月噶啦，一个月翻中一个月有突噶啦，尤其嚟紧新年。 系啊，你扣你计工作天，所以你要扣星期六日嗰啲啊。扣公众假期的话、 啊、 有啲问、 啊、所以如果我再找不到、啊、基本上我下个星期点都要去申请保领的，如果不是我是很难讲一次我出发的日子的，这样 其实你都找不到的了， 是啊，其实我都打定过预算是要去保领的了，这样 是、啊、因为你会开始多了嘛，即是没办法每朝瞓醒看这个社交平台，就是很多人去多日本啦、啊，最多啦、啊，有啲去完翻嚟添啦， 泰国啊， 泰国啦、 啊啊， 台湾啦、啊，外国嗰啲就 好多 好多啦、啊，即系而家系一个即系高峰潮嘛， 冇错， 所以你话一个月24个工作天咧、 啊，分分钟唔得， 你真系唔知噶、啊，因为我太多呢啲 case 听太多，即系出发前先醒起，特别你而家摆埋咗咁耐咧，你突然之间醒起，跟住哎呀要整啦，点算咧咁样？同埋有一样嘢系我个朋友嗰次经历过之后，令到我先知道就系、是。例如你嗰个 passport 上面写住嗰个到期日系当系写住3月31日为例啦， 系 咁当你嗰个 trip 系3月28日就翻嚟香港噶啦， 系啊， 咁你谂住，哎， 咁 我 OK 啦， 系、OK、啦，即系、就是、都仲有几日 buffer 啦，咁、啊、其实系唔得噶， 吓系咩？ 有啲地方系唔俾你入境嘅。即係佢哋嗰个个朋友嗰阵时，佢亲身经历去揾翻，佢嗰次好似系去新加坡。咁然之后嗰边嘅入境就係你入境嘅时候佢 check 你 passport 呢，佢嚟个有效日期喺你到步嗰日好似係要有一个月至以月计嘅 buffer 啦。 Okay, 即係唔可以。 唔可以係一个月内咁样。 係啦，即係你唔好諗住你28号走你到期31号就安全囉。因为佢唔俾嘅，因为 in case 你有啲咩突发情况嘅话呢，係啦，咁所以佢要你嗰个日期係有一个月至三个月类似咁嘅日子啦，你可以 check 返，因为太耐之前啦。Okay,嘅 buffer， 咁嗰次听佢讲完先知道原来有咁样嘅政策或者措施啦，仲要你系按唔同地方唔同，咁佢嗰次就好惊嘅，就谂紧搏唔搏咧，因为上网睇有啲人就话冇事嘅、 嗯， 有啲就话俾人原机遣返， 咁、哦、 跟住佢走去问入境处系唔系入境处，咁入境处就话咁呢个系当地嘅安排。咁所以當地有權唔俾你入境， 就冇辦法啦。 即係、就是、我俾你出境都冇用啊！人哋俾唔俾你入境係嘅，即係對方嘅事嚟噶嘛。咁我 friend 就話嚇，咁、啊、但係既然我上得機，咁過到去係咪可以搏？咁個職員就都係嗰句咯， 你可以搏，但係唔一定搏得到咯。 係啦，即係佢作為一個即係佢喺個工作嘅角度就話俾你聽，嗱、嗰、那個條款你睇得到，既然我幫你 check 咗係咁樣。件事就係咁啦，搏唔搏？即係佢唔會鼓勵你去搏，亦都唔會阻止你去搏咯。 佢 即係話有咁嘅情況。咁最後我唔記得，好似佢最後係搞唔成㗎，即係佢驚去到一陣間去到當地，佢同我女朋友去仲要，萬一一個入到一個入唔到，咁 就尷尬啦。 係啦，後屘佢唔知改機票定點樣，跟住就要整翻嗰本護照。 咁、做足準備係好啲嘅。 係啦，所以嗰個準備唔係淨係即係個過期日子你都要 check， 係原來你去嗰個國家係會有一個 buffer 喺度，有啲就短啲，可能有啲就冇所謂，你要 check 咗。 如果唔係你真係去到當地，你俾人原機遣返或者唔俾你入境，係啦，就算佢唔原機遣返你，佢臨時俾你搞，你喺嗰度搞一輪，你嗰個旅行嘅雅興都冇咗。 係，因為你其實最罩忌就係即係諗住大家放下假，放鬆心情。其實呢一啲事情咧，真係可能好少嘅細節已經可以打破曬你成個假期嗰個 mood 㗎。係 啊。 咁但係我都要翻去 check 一 check， 因為我都三年冇攞過個 passport 出嚟，我都要翻去望一望到底我嗰個夠唔夠期。一陣可能到最後都係要補領㗎，揾得翻先算啦。 同埋太多，即係你講開呢、這個，我突然間諗起好多。同護照有關嘅故仔聽太多，另外一個咧就係悲劇嚟嘅。咁話說佢嗰本護照就冇過期冇剩，一路都安好擺咗喺 somewhere。咁去旅行之前都幾年前，嗰個朋友就即係情侶兩個去韓國咁啦。跟住之後咁啊 pack 好曬穩定咗出嚟，好似你咁諗住，安安全全嗰一排就飛啦。有一日放工翻到屋企，咦？點解地下咁多紙碎嘅咧？事关佢屋企养咗狗、 oh. 然后只狗就喺佢哋两个出咗街嘅时候攞本咩都咬、huh. 咬碎咗本 passport。 哇，你冇得怪只狗啊。 你真係冇得怪佢啊。 系啊。 咁跟住之后就冇囉，咁就嗱嗱声要处理囉。但佢嗰时係又係嗰啲出发前一个礼拜先至俾佢搞烂。好似、 啊、 最后呢个係真係又係去唔成㗎、 啊。 因为你冇得搞啦，你。即系你怪边个咧？咁对方你同又系由邮件处讲，咁佢都系照正常程序咯。 唔通你同人哋讲话？我有噶，我黐翻俾你啊！ 我砌翻好啦，咁 我只狗咬碎咗咋？咁 系啊。跟住嗱，呢啲就失败例子啦。另外有一啲都系牙烟 case 啊。呢个系我自己嘅，咁多人嚟呢个我自己牙烟 case。咁因为我嗰阵时都有两本 passport 嘅，点解咧？有一本咧就系、是、其实佢过咗期，但系因为。有一个类似美国 visa， 因为佢十年噶嘛，咁嗰阵时去旅行嘅时候，佢做咗咧，佢就会印咗喺旧本 passport， 佢、 哦、 就同你讲话，如果呢本 passport 过咗期嘅时候，佢会剪咗角，但你要 keep 住，因为你个美国 visa 里边，咁、 哦、 喺十年里边咧，你就带埋呢个出去嘅。 OK， 咁佢就先对得翻咁样。 系啦，咁如果你去其他地方，你咪正常用新个 passport 咯，去美国都系嘅。咁但系同时个旧嘅美国即系。美国 visa 你要靠呢本嘢显示 ，OK， 所以你两本要 keep 住， 即系有证有据啦。 然后嗰次我去几年前去关岛好似，咁都因为好似要美国 visa 会快啲嘅 ，OK， 咁我就带咗个本去，跟住嗰次仲要放工，跟住夜晚去机场，哇，早咗两粒零钟去到，可以轻轻松松食埋嘢咁样啦， 好似好叻咁样啦， 系啦，去到。咁我都好彩，去到就嗱嗱声 check in 咗先啦，俾本嘢佢。先生，你本嘢剪咗角噶，咁即系我净系带咗旧嗰本， 吓 有美国 visa， 我唔记得带新嗰本啦。 吓 系啊，即系礼手喺屋企唔知点样，于是乎我由好充裕嘅时间变到好赶， 即刻飞翻去。 系啦，因为其实讲得两个钟唔系好多噶咋。 系啊，你一来一回系好难讲得切，大家都知出入。 即刻飞的士翻去喺机场。五六百蚊的士都要俾啊！ 哇， 系啊，因为冇啊，如果唔系你 miss 咗，俾嗰嚿钱可能仲多，即刻叫的士飞翻去，然后攞 passport 再翻去，咁就啱啱好啦。真系讲一次，嗰阵时我翻到去机场嘅时候，啲 friend 已经系入晒闸啦， 你 系准备 上到嘅最后， 最后上到嘅、okay ，真系赶到我每一分钟。嗰、那个跳同嗰个的士标跳一样啊 跳得快过的士个标啊。 是啊，自此之后我又系提自己呢出去之前你望 passport 都你望清楚你攞咗边一本。 咁你惨啲喎，你要带晒两本。 所以我系咪去边度都带晒两本。 黐埋佢哋一齐。 两本都拎晒先咯，你安全起见。 咁但系我谂即系嚟緊可能即系一连串嘅长假期，可能有啲嘅朋友仔都会去外地啦。早啲做定准备，因为我发现呢原来臨時臨急去安排咧係幾瀨氣噶，例如咧即係除咗頭先我哋講嗰啲 passport 嘅嘢之外咧，我開始研究緊我有啲咩嘢要準備定。我發現其中一樣嘢就係、是、我之前咧去旅行嘅時候，例如我去日本咁樣先算啦、 嗯， 我會喺手機度裝定好多一啲喺當地用得到嘅 app，、 哦、 即係例如可能睇到 幾啲車幾點到啊，嗰啲火車幾點埋月台啊，咁有一啲當地係有好多唔同咁樣嘅一啲 app 係去俾你旅行嘅時候方便啲啦，或者可能有當地一啲美食嘅推介啦咁。咁我發現，但係經歷咗咁多年之後咧，我已經換咗手機啦，我冇再裝翻啲 app 啦。原來而家我要重新再揾翻嗰啲 app 嚟裝咧，係好麻煩。如果我去到當地先搞咧，應該都係嘥數據嘅啫。咁所以呢啲嘢就又要搞一輪啦。跟住我發現原來以前買落嗰啲旅行書已經完全冇用啦。我問過曬身邊啲朋友話：喂，我嗰年買落嗰啲旅行書咧，你去當地，即係佢有啲朋友早我兩三個月去啦。佢話你唔使帶過去噶啦，冇用噶啦呢本。系啊，跟住我话咁有冇新一年嗰啲啊？未有， 系 你等下啦，咁样咁所以变相要喺即系而家有趁有空档嘅时候上网早啲查定一啲唔同嘅可能 book 食饭嘅一啲方式啦， 系 一啲唔同嘅旅游嘅地图啊，一啲新嘅景点嘅介绍啊，有多好多准备去做咯，冇得以前好似咁样买本书就去得咯。 不过我都少用书噶。我以往去旅行咧， 你系自己行嗰啲嚟嘅？ 唔系，我上网睇多噶、哦，因为用书你去到即系叫做实地嘅时候，拎住本书，我觉得有少少烦嘅。 系， 跟住同埋书俾秘书 fit 过嘅， 系 嗰、那个 fit 过嘅意思系即系资料唔，因为唔系可能最新版或者佢 update 咗，去到发现原来开放时间唔同啦、 哦 okay。 或者张相影到好靓，但系去到原来就系得咁多嗰啲咧。咁所以我就偏向我与其揾完书。都要去上網揾，不如我直接上網揾啦咁。咁、但系咧 ，mark 地圖，我發現我係用Google Map 去 mark 我想去嘅地方。 Okay。 譬如我假設我嚟緊要去東京，咁我就會喺 Google Map 度 mark 咗我想去邊啲地方，佢可以打粒星咁樣啦。咁、打粒星有個好處就係你會發現你篤曬一啲你想去嘅地方之後，你宏觀睇個地圖咧，你會大概知個路線點樣 plan 噶。係因為你可以原來你會發現呢堆景點喺同一個 area 嘅。 咁你就可以一條線咁樣行過去啦。 因為有啲譬如你特別去新嘅地方，你未必熟噶嘛。咁呢一個就係去 planning 嘅時候，我發現原來用呢啲 app 好啦，同埋仲有一個好處就係、當你去完呢個旅行。隔咗幾年，突然之間你諗翻啊！我當年去東京或者大阪去咗邊度咧？其實你開翻個地圖，因為你 login 咗 account 噶嘛。其實嗰個星星仲喺度咧，你可以揾得翻你去嗰邊。 哇！有冇咁神心 keep 咁耐嚇？ 唔係，因為我應該係話冇特別 delete 啦。 哦， 因為我 mark 咗嗰個景點係，譬如星星打咗嘅話咧，咁其實我而家譬如開一個開個地圖嘅話，我睇個地球有星星嗰啲地方就係我去過嘅嗰啲咯。 哦，呢件事好似幾浪漫喎、啊！ 就等於啲人買一個實體嘅地圖喺屋企，然後整一啲禁釘喺度釘住自己去咗邊咁咧。 哦， 咁我都係用完之後先至發現有一個咁有趣。嘅一个感觉咯，即系我唔系特登为咗做呢件事噶。 不过原来之后睇翻就发现 自己原来几时几时都去过。 你而家见到开翻，你就会见到我嗰阵时去大阪或者我去冲绳，其实 mark 咗去咗边啲地方，咁你可以睇翻咯。 哎，几好、啊，咁又可以方便，即系有时唔使再重复去翻类似嘅地方又得，或者你想去重游嗰个地方又可以啦。 系啊，咁你就系一个几好嘅 record 咁样跟住咯。咁所以系啊，你可以试下、 做定多啲准备先啊，都要。 不过最紧要咧，咩都假，嗱嗱声搞掂啲护照啊，先啦。呢个系最重要嘅入场券，你冇咗呢个嘅话咧，你真系边度都唔使去噶啦。 从前里那灯火，明年变了魔，重现过会闪闪星河。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风光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跌宕。更替了每个新旧事拍搞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在催化港细数老街店铺和杂行，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 但不变的看似总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独有，红楼里有几多随年岁结果，流传到记忆的恒河，潮流里有几多情怀似最初，可霎眼随风飘过，无非精彩过如今这街角，来注满这时代最缤纷的耀眼星火，长街中闯浪这协议感觉，享受脱去束缚来和我一伙，旧有的地方共相造访，最古老的变化成寄望，望向想象的生活可不断的奔往，就可踏出绚丽的经验的康庄，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住这里那种爱仍独有。 听我 Mike 曾比特的派台作品重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本港同内地免检疫通关之后，访港旅客人数逐步上升。开关头两日，内地旅客大约5000人，非内地旅客超过5800人，相对去年十月推出零加三检疫安排的时候，总数只有2000多人，大幅上升。近日亦都開始重新有意休閒來港的旅客。總幹事程鼎一說，旅客數字與疫情前相比仍然有很大差別，相信要時間逐步回升，步伐亦都受到航空運力等因素影響。他又說，旅發局計劃在農曆新年之後啟動大型旅遊宣傳，對象包括東南亞以至全世界，他會向旅遊業界代表簡介計劃，籌備配合和起動。黃大仙祠重新開放年三十投注香活動給公眾參與，是因為疫情連續兩年取消之後首次復辦。消息源預料會有介乎4-6萬人上投注香，期望農曆新年之後會陸續有更多海外旅客到訪黃大仙祠。在年三十的日間，黃大仙祠將會如常開放至下午4:30，並在當晚9:00開放給市民入內等候上投注香，並通宵開放至到年初一晚9:00。當日市民需要在黃大仙祠外廟宇廣場和黃大仙廣場排隊輪候，晚上9:00起可以入祠，以單向流水方式前往等候上香。当晚黄大仙祠会实施单向人潮管制措施，不设求签区、跪拜区和供品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执法部门和各口岸的相关部门已经准备充足和额外人手，应付本港和内地恢复通关的服务需求。他说，目前大约有52萬人在系统预约名额，佔開放預約兩個月時段人數大約1/6，而過去幾日透過預約系統離境的人數大約佔整體3.5%。至於是否需要增加通關名額，鄧炳強說，一些特別日子，例如年27至到年初一預約較滿，當局會檢視情況，再決定是否需要額外安排。中國駐南韓大使邢海明表示，對中韓之間出現簽證風波和中國公民在入境過程中所遇到的不公正、歧視性待遇，感到十分憂慮和遺憾。 他指出责任不在中方，认为韩方应该就此进行深入分析。邢海明在首尔接受内地传媒访问的时候强调，中韩外交当局应该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目前的困难和问题，以保证两国关系平稳顺利发展。而南韩外交部表示，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就中国对南韩采取入境限制措施明确表示遗憾，并声明不应该因为防疫之外的其他因素限制入境的立场。发言人说，南韩对华防疫措施建基于科学，目的只是保护民众，没有其他任何含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日稍后有雾，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渐转吹东南风，风势减弱。展望星期六温暖有雾，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至中期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至12度左右。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金钟港铁站的意外清了场一阵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另外，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去柴湾线都有些车龙架排到去近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去到天马苑，后些少近住黄大仙中心照星河名居一段是车多的。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绕道下行太子道东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彩虹交汇处车多繁忙，龙尾分别是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龙翔道近平石和清水湾道近彩云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受较早时坏车影响，近住富泰村一段仍然有些车龙。最后提一提大家，土瓜湾的北帝街爆水管，介乎码头角道和木厂街之间的北帝街慢线是封闭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榄隧道入口去九龙、屯门龙富路50蟹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导演表示，曾经为展翔这个角色的人选想了好长时间，因为这个人物比较特殊，所以尽量想找一些有新鲜感的演员，就找了本身是电影演员的张仲文。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有一天小明就跟 Mary 表白啦，就跟 Mary 讲好喜欢你咁样。Mary 就跟佢讲啦：小明啊，我就系中意啲入边好坏嘅男人啊，你有几坏啊？小明就话：我、哦、啊，我多重器官衰竭啊，即系好多内脏都坏咗。你中唔中意？ 好黑色啊呢、這个。 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心中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 So don't 拥我随着拍子节奏心中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 Yeah yeah yeah 波城呢期最洗版肯定系佢啦， 啱啊！每日瞓醒觉都睇到佢演唱会嗰啲片段，而最近嘅场次咧，因为呢一首新歌推出，嗰个剧场版亦都喺现场嗰度播放咗。无论音乐嘅风格啦，定系话系 MV 嗰啲造型，都带住丝丝嘅怀旧感啊！有陈奕迅嘅新歌叫做《盲婚雅嫁》。 若如若时辰未到，似水点散下落花变朝露。若如若时来运到。水点经过瀑布，万人赞好。缺一门，你尚有声门，能不管。离合注定，你定悲欢。忘记他，仿似遗忘密码。妻如盲婚雅嫁，由他去转化。别去怀恨月老，至少得到弹指间那。脆脆甜蜜俗套，暗黑先会顿觉夕阳那么好。五七言也是太多言，能肤浅。忘掉对白李白也是曲线，忘记他仿似遗忘。 听见呢一种声音咧，有一种穿越时空嘅感觉。 果讲穿越时空嘅话， 呢一首作品咧更加嗰个年代感强烈啦。因为创作嘅时候就系谂住，究竟一个主人翁嘅前世会系点咧？呢首中式味道非常浓厚，融合咗 modern 嘅 R&B。有 Travis 欧国成嘅派台作品叫做《梨花》。 梦内漫游越浮大海，哪会胜过你风采？与你接近对望片刻，藏心内。若近若离，若然乱猜，也要带上野花载。懒理世俗责备眼光，难阻碍。看透你每寸发肤，想终生托付，虚掩一扇门，想意起舞。渗透我每寸血管，起身可对护他身的我们，厮守结伴。你我似笑似悲哀，数个晚上半梦半醒，无可奈。是业是仇是谁活该？你我也试过精彩，爱到最后却没结果，才伤害。在邂逅对方，街边的你，嘴边的我，一早知道要出错，还继续爱与你，与我极傻。透着爱，透着过，透着错下去摸，敷衍的我，孤单一个，失手街过这惨况，凉风可否吹熄爱火？ mistake. So we get into my room and we're getting in the mood. Wait, this is kind of strange, cause I'm still thinking of you. 从前情人好吗？迎着幸福吗？还生气吗？谁人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从前情人还好吗？还独身吗？还想我吗？无缘成为最爱，却又很牵挂。从前情人好吗？自己都惊讶。哎呀呀呀，分开加倍念挂。最好的我未起是你吧？其实那天亲你时，还忘记他。让你快到吧，识破吧，由于心死才会不说话。其实这天都我亲他。Don't you understand？ 从前都明白，曾希望谁人都是我离开一个家。从前情人还好吗？ 在 YouTube 嗰度咧 ，send 翻佢哋两个嘅访问令我又再睇。听到以前泰森好似读书时候喺外国嘅啲经历，听过佢同古巨基合作嘅作品叫 Second Favorite。可能最近你都有俾佢洗你嘅版，就系、喺一个广告当中见到热香饼公主张曼莎。 只能探下看你在颤抖，众人正义变快，仲播出口，这里空气充斥诅咒，想要牵你的手挽救，以人性难以说服对手。发当能我伸手，在疑惑和自责之后，不理失控奔跑向你吗？伸手一碰到，剧情就迅速加快，用浪漫能量就能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外，开始一次恋爱。 想法不要污秽骨头空，清酒清澈呼叫，尝试渡鸿门，动摇被你感召，虚构故事怎么跟眼见的类似？病毒蔓延着，剧情就迅速加快。混入谁能用木桥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外，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外，再审于。 听我有张曼莎的甜蜜在10:59前，跟住有胡鸿钧呢首排台作品《我们在结束时开始》。但呢两日要讲到洗版，其中一个再犀利嘅就有佢，因为佢加盟新公司。有 Jenny 嘅，转咗新公司加盟之后第一首拍作品，今名叫做《Dum Dum》。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抒法、诗句、音乐组成佢嘅无常天空。 不要，我才不要，习惯着专制的地方。 如果我想要，本来就不用翅膀，也能放心飞翔。Every day and everything is ever changing. Nothing's ever under control. Why don't we just let things flow?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now. Some things we forgot. 当中加入了一段好像诗这样的英文独白 Candy 形容就好像同自己的对话这样探索未来的同时也都放低本身所拥有的作曲 Candy 孙填词 Candy 孙若云编曲监制 Candy 孙何山 寻找绿色的天空透明的彩虹会有用的蜜蜂 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 Candy 孙在天空画一个洞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及以上城市中至少已经有十一个宣布疫情度过高峰中国驻南韩大使邢海明表示对中韩之间出现签证风波和中国公民在入境过程中所遇到的不公正、歧视性的待遇感到十分忧虑和遗憾。他说问题的责任不在中方，韩方应该就此深入分析。邢海明在首尔接受内地传媒访问的时候强调，中韩外交当局应该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目前的困难和问题，以保证两国关系平稳顺利发展。南韓外交部表示，已經通過外交渠道就中國對南韓採取入境限制措施明確表示遺憾。訪問歐洲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中國暫停審發日本公民赴華簽證是單方面實施令人覺得與新冠防疫對策無關的限制，他感到極其遺憾，已經通過外交渠道提出抗議要求取消。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海洋气流取代，同时一道广阔的云带正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日稍后有雾，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渐转吹东南风，风势减弱。展望星期六温暖有雾，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至中期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至12度左右。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景泰街。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车龙暂时排到去景泰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楼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去柴湾线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署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缓慢，龙尾去到警察总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排到去近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挤塞，车龙一路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反方向出九龙近和斜村一段车龙去到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至到南地仍然车多噶，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段嘅龙尾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榄隧道入口去九龙、屯门龙富路50牌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由2022年12月31号开始，每个购物胶袋的最低收费由5毫加到1蚊。大家要留意，购买冰冻或冷冻食物再没有免费胶袋了。只有没有包装或未完全包装的食物和非器物包装的餐饮外卖才有免费胶袋。每次交易应尽量只用一个，抌少啲，悭多啲。 阿黄晶先生嚟咗之后，佢要我哋咩啊嘛？即系内地嗰个黄晶先生，佢要我哋乜嘢都讲国语，咩都讲普通话，即系做埋啲内地嘅嘢，即系唔系好啱香港睇，咁我哋就有啲唔系好咩啦，唔开心。 跳嗰、那个江南 style， 我哋都会跳。 你都有跳啊？ 所以出现咯，咪走咯。大家好，我系陈启泰，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系李志刚。 拳打广东一省， 大打 脚踢苏杭二州， 稳脚。 飞鸿，擂台度有咩广东好汉啊？ 有洪熙官、方世玉、胡慧乾、陆亚彩、赞先生、苏乞儿，仲有我阿爹黄奇英。 啊，咁多人我认唔晒添。 星期日晚八点半，听住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嘅《闲幻武林》，会介绍以少林英雄为题材嘅广派武侠小说，到时咪清楚晒咯。 嗯，飞鸿，你唔使上擂台帮手咩？ 哦、啊，系、啊，转头再倾啦，十三姨。 中国古代文人画学问才情兼备，甚集儒释道哲学思想。 不过近代有人提出文人画已死，画家兼资深文化人陈清峰就认为， 文人画不断地去改革发展呢，其实是没有中断过的。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冯杰、郑正行。 星期六晚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请嚟陈清峰介绍新书《画与道》， 一齐以画入道，以道解画。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可你我，人生的可以不。 今日呢一位嘉宾咧，一整年嘅创作非常之完整。 究竟佢平时创作嘅习惯系点？啲灵感又喺边度揾嘅咧？所以今日我哋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Man 神来之笔， 唔知道佢到底用边支笔写歌可以咁有灵感嘅咧？ 骚动音乐咧有奔神啦，除咗奔神以外咧，嗱波成佢就休息紧嘅，咁啊，但系仲有一个朋友仔陪住我，就系 Mansion Vibes， 嗨，奔神同埋波成， 系要佢嘅波成， 要佢嘅波成， 咁啊，其实都一段时间冇见 Mansion 啦，因为其实上一次同 Mansion 去做 Questions 嗰首嘅作品嘅时候咧、 哦， 我哋都系隔空做嘅，嗰阵时仲系喺个网络嗰、那個視像去做 嘅，視像係你，我記得你哋嗰陣時啱啱裝修完畢啦， 係啊， 有個好靚嘅背景， 冇錯冇錯。咁啊，終於再次同 Mansion 見面啦，好開心啦。點知波成今日又到唔到，咁唔緊要嘅，我哋之後再有機會一齊 精神喺度嘅， 冇錯。咁啊，但係咧雖然波成嘅人唔喺度，卷軸咧，我哋係。照樣咁樣保留，咁因為我哋今日送俾 Mansion 你呢一個卷軸咧，係我同波成同一時間諗到同一句，咁所以我覺得 好啦，咁点都要送呢一个㗎啦。 即刻唔使 second， 冇错，冇第二个揀啦，就係 Manson 来之笔。 可唔可以解释下呢？ 係啦，神来之笔，即係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同创作好有关系。即係当然就有 Manson 呢个神嗰个音啦。我要利身咗先嘅，其实我真係係啦，新嚟咗。我想食 Manson vibes 嘅，一路都好想用 Manson vibes 去写一句嘅，但系奈何我嘅文笔有限，我到而家我都未谂到好靓嘅一个句子俾我食到落去， 真系好难。 系啦 ，Manson vibes 食斋又唔得啦， 呢个食音 食我猜。 系，但系要同音乐啦，楞埋咧，我同波成要再消化一下咁。 多谢你啊，呢、這个 Manson 来之笔， 冇错。 等我收咗呢个卷轴先， 冇错，送俾你先。咁啊， 啱收咗， 冇错啦。咁啊。呢、這個神來之筆講緊嗰樣嘢，即係同創作有時就係咁噶啦。創作就好似我哋寫卷軸咁咧，有時嗰一句叮一聲出咗嚟咧，就會覺得咦係啱數喎 work 喎、就行啦咁樣。咁知道其實 Manson 今年即係喺2022年啊，應該係2022年，其實俾咗一個好好嘅方向自己啦。即係幾首嘅作品都有呼應住一個主題，就係、是。讲紧一个即系内观呢一样嘅嘢啦，咁啊 面对自己嘅唔同各方面， 系啦，面对自己唔同各方面，咁喺呢三部曲里面，其实大家都已经听晕晒噶啦。喺呢一年入边，有冇喺创作上，其实有时就好似呢一句神来之笔咁，系几时叮一声就会发现系噃，其实应该系要按住这个主题行。 哇，我首先真的要好感谢身边有很多同行的伙伴啦，即是今年上年一起做音乐的朋友啊，合作的监制啊，前辈啊，因为很多都是我们抌一些 idea 出来，然后傾啊，或者真的吹水这样去碰撞出来。即是跟你和波成一起叮一声想到这个卷轴那个感觉，我想很相似。 嗯。 就是咦突然想到这样，跟着他说咦好有趣，咦又这样得不得。那就一起即是你而我与一人一脚这样就踢个波入网。 嗯，咁喺呢一个过程去大家一起傾嘅时候，有冇话自己通常都会系一个叫做主导或者可能落决定比较快手嘅人啦，定还是你都会系即系听多大家少少嘅意见，可能大家即系嗰个意见可以好唔同㗎嘛。咁、然后你再去慢慢厮杀啊，点样去归纳大家嘅諗法，我再自己消化出嚟，你嗰个角色会系点样样嘅呢？ 我都会倾向会听人嘅意见嘅。 嗯。 除咗某阵时一啲极端例子啦，即係一啲极端话唔得，真係好有灵感，好肯定一定要咁。咁、就要拿实嗰个 idea 囉。 ok。 咁所以而听大家意见嘅时候，都有一个主意叫做折衷主义。 Okay. 折衷主义就是将最好的一些嘢归纳出来去用啦。咁、讲到好像很深咁，其实我都是看维基嘅。我是有一日 research David Bowie 啦，咁我就好好奇佢嘅即係主义，佢相信啲乜嘢。咁维基就话佢相信折衷主义嘅。咁就係将一啲可能收集咗唔同嘅意见之后，将最好嘅嘢拎出嚟用。咁所以佢音乐入面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特别嘅色彩啦，即係有少少混杂咗好多种风格入面。但係样样嘢都好神奇，而又 blend 得好埋嘅，呢样嘢係我好欣赏佢嘅地方。 咁啊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之前其实喺你嘅社交平台入面睇到，就係你都会有时研究下，即係头先嗰个折衷主义系一啲可能我哋好哲学性嘅概念啦。亦都会见到你有时会研究下嗰啲人类图下嗰啲噶嘛，系咪都发现原来自己嗰个性格其实都几近呢一类型嘅主义啊？呢类型嘅谂法，好多时候都系一个几擅长去收集晒大家嘅谂法，再将佢 blend 做一个最适合自己嘅模样。 哦，都系噶，我有个好擅长，我好擅长将一啲嘢即系破坏再重组咁样，即系譬如剪声啊，剪片啊。咁自己好自然就会 展到啲嘢出嚟咯，即係可能我冇乜創作成分嘅，有啲，譬如幫 MV 做聲效啊，咁我就剪下剪下就，咦幾得意幾好玩喎，咁樣就去好中意落手做呢一樣嘢。咁人類圖，譬如New Age 嗰啲或者 Angel Numbers 啊，呢啲都係好自然就會好吸引到我去睇落去，同埋去查看，即係去睇一啲 signal 啊，即係我覺得，我相信呢個世界係冇巧合嘅，即係所有嘢都係我哋每一個主人翁啦，即係我哋每個故事嘅主人翁都係不停去做決定，然之後每個決定又落到去下一個決定，咁跟住就會引申到好多嘢發生啦。咁我就有陣時會喺迷惘嘅時候會想問啊，有冇一啲 sign 俾我咧？宇宙，即係啊，我下一步應該點做呢？咁就我呢個時候其中一樣會睇嘅就係 Angel Numbers 哦。咁通常你係點樣去，即係喺生活嘅唔同嘅部分去留意住啊？會唔會可能無啦啦有一日八達通剩翻嗰個錢，即係一個 Angel Numbers 咁樣，係咪咁樣？ 有陣時會直頭係一有車經過就望，有冇 Angel Numbers 先嘅。咁、 okay. 但係呢個就唔未必話太好嘅，因為你太 aware 咧，嗰個又未必係你真係想要嘅嘢。 Okay. 好自然嘅有啲嘢，即係譬如突然之間望抬頭望到個鐘，就係、是、譬如今日1月11日啦，我哋做呢一個 訪問嘅時候， 就正正係1月11日嘅時間。咁咁啱嚟今朝早。我搭的士嗰个司机就系5111嗰个车牌，跟住再经过就见到好多111嘅呢一个 angel numbers， 好似有啲暗示俾你咁。 系啦系啦系啦， 会唔会可以即有时见到呢一啲嘅暗示嘅时候，你会将佢化为即系可以摆喺自己嘅创作入边，或者帮到自己去落嗰啲决定？ 会啊会啊，有阵时创作咧会有阵时会 kick 噶，即系唔系好系咁做，系咁出咁样啦。咁而当即系我哋摊翻着部机啦，即系我谂，譬如你做 DJ 啦，会不停讲嘢啦。咁呢部机好顺噶嘛？咁我谂即系波盛佢放完假之后咧，可能佢讲嘢会冇咁顺，即 系 可能又系 绝对会，应该都会。我之前咧系咁，因为 就我哋。即係創作亦都係啦，咁如果有陣時譬如有其他嘢做啊，停咗落嚟咧，就要攤翻著部機嘅。咁有一次係我不停即係好係咁編曲啊、寫歌啊、作曲啊，最近嘅時間啦、啊、年頭，咁就有一個 Angel Numbers 係提醒我，叫我繼續 keep 住呢一個。呢、這、一個節奏去做咯。 OK， 係咩嘢數目字？ 唔好停低，我唔記得咗嗰個數目字係咩啦。我唔記得咗。 但係你一見到你就知道啊，其實呢個係一個俾我嘅鼓勵也好，或者可能一個暗示也好。總之就係因為呢個數字，呢一組數字就 keep 住咁樣去啦。係 啦， 過去呢一年，即係睇翻你社交平台都搞笑，我見到你或者係一個半閉關嘅狀態，係喺創作上邊，係咪就係經歷緊頭先講嗰樣嘢？好多嘢可能喺自己心入邊醖釀緊，好多嘅創作嘅方向，其實唔知應該擺邊樣嘢出嚟先，或者係可能好多嘅諗法都未完全理順得曬，咁所以今年嘅狀況都係就好似你自己咁讲，就是一个半闭关的状态咧。 我唔敢肯定系咪今年啦，应该希望唔使今年，即 系 希望唔使成年啦。希望喺呢一两个月可以 KO 到呢一个半闭关状态。 最主要嗰个闭关系喺自己系做紧，即系喺度处理紧啲咩工作，可能编曲啊、作曲啊。或者啲主題嘅 set up 啊，係喺摸索緊邊一方面咧？ 上年一路做落嚟嗰個project 嘅主題就係面對自己啦，咁就希望借音樂之名義去面對一啲自己可能平時唔會面對嘅嘢啊，或者冇勇氣特登拎佢出嚟面對嘅嘢。咁 因为我觉得创作啊或者艺术咧，好多时候可能我哋会被一个艺术品或者一首歌疗愈到，但系本身创作者创作嘅时候已经系一个疗愈自己嘅过程，所以我就想借呢个过程去疗愈自己咯。咁而家繼續年頭繼續做緊嘅嘢就係希望完成埋呢一個 project 佢。 OK， 自己因為我哋而家見到嘅就有三部曲啦，即係由questions 去面對自身嘅，去到 SAD 去面對嗰個情緒嘅，去到is a scene 咁樣就去面對愛情關係嘅。自己嘅計劃當中係諗住呢三部曲完咗之後係其實會有一個延續啊，定還是係可能係會有另外一啲嘅嘢去出現咁樣， 佢會繼續延續，都係面對自己嘅。咁嚟緊三月就會揭曉噶啦， okay. 到時記住留意啊。 好，咁啊，通常呢啲嘅題材其實去到邊個位置你會落到？因為我覺得作為一個創作者嚟講，其實你要落，你問當問我咧，要去落一個關於面對自己唔同方面嘅一個主題，其實好難落一個決定，就係。呢、这、一個寫呢一個啦，咁樣，你係自己點樣去做呢啲決定？係覺得呢首歌係啱，應該我係要講呢一樣嘢嘅。 都係一啲感受咯，即係感覺而生起嘅。即係又我回想翻啦，即係 questions 咁樣，佢面對自我質疑，就係我遇到一啲事，然之後我發現自己好容易推翻自己，同埋不停咁樣去質疑自己。咁原來個原因就係、原來我太多想法，我每個想法就可能冚過上一個想法，就不停變啦。咁我就唔 ground 咯，個人即係唔係一個好實在踏實嘅一個狀態。咁於是乎我就幻想，如果我冇曬呢啲自我懷疑，會係點嘅境況咧？咁我就哇，原來好開心㗎喎！即係當我每一刻都可以好全然咁樣活喺當下，我冇以前累積嘅一啲框架去框住我睇呢一樣嘢，就係 judge 呢一樣，即係就會有固定嘅 judgement。我可以放开自己去感受佢系咁美好嘅，咁我就用呢一个想象去写咗 questions 呢只歌，咁所以系去到嗰个时间点嘅一啲我生活上面嘅事件去冲击我去拣，去同宇宙系即系去 create 一首歌出嚟， 咁几好啊，因为要去面對自己，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普通人嚟講，其實有好多人都會覺得呢樣嘢係好困難，或者可能有時候需要其他外力啊，或者其他人嘅幫助。即係例如可能我當我先算啦，我要去面對自己，可能生活上或者性格上某一啲唔同嘅問題，可能我會問一下人喂。死啦！你覺唔覺得其實我個人係咁樣嘅？即係可能我問下波成，喂，你覺得我個人係咪真係好蠢嘅？其實咁樣，你會唔會去？你又會問一下身邊嘅人？ 我唔會嘅。 哦，你都會真係自己去埋悶，自己同自己去溝通多 點。因為咧問人咧，你可能可以當傾偈啊，即係當玩咁啦。系啦，即系阿斌神啊， 系 查实你觉得我人点嘅咧？又或者问你嘅女仔 friend 问啊，其实你觉得我人点咧？但系人哋可能会当你示爱喎。 明白，可能变咗一个茶余饭后嘅话题多啲。 我觉得唔可以太 take serious 嘅，即系人哋对于你嘅谂法，因为你譬如你问对方，你觉得我蠢，其实你真系自己觉得自己蠢。 系 咁。咁對方講咩呢都係背上你呢一個假設去答㗎、但可能其實你根本唔係 truth that you tonight. tonight to say goodbye to your regrets. You better get them out of your head. I'm fine. There enough. Massive Mike 第一首牌作品叫做 Questions 啊。新聞翻嚟之後咧，將會有 Mason Wife 同我哋介紹佢新嘅派台作品，新嘅歌就叫 Moments in Time。今日先聽一節六點半嘅新聞報導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由今个月十六号起，非香港居民将一律不获提供免费接种。非香港居民如果有需要，可以经提供自费接种服务的私营医疗机构接种新冠疫苗。发言人话，考虑到近日市民的接种需求增加，而私营医疗机构亦都陆续提供自费接种服务。非香港居民將不獲在政府接種計劃下接種任何新冠疫苗，以確保香港居民獲優先分配疫苗並善用醫療資源。旅發局表示，本港和內地免檢疫通關之後，訪港旅客人數逐步上升。開關頭兩日，內地旅客大約5000人，非內地旅客超過5800人。相對去年10月推出零加三檢疫安排時，總數只有2000多人，大幅上升。近日亦都開始重新有意休閒來港的旅客。總幹事程鼎一說，旅客數字與疫情前相比仍然有很大差別，相信要時間逐步回升，步伐亦都受到航空運力等因素影響。黄大仙祠重新开放年三十投柱香活动俾公众参与，系因为疫情连续两年取消之后首次复办。息息员预料会有介乎4-6万人上投柱香，提醒市民必须戴口罩同埋耐心忍让。现场有警方、民安队同医疗辅助队协助。喺年三十嘅日间，黄大仙祠将会如常开放至到下昼4:30。並在當晚9:00開放給市民入內等候上頭柱香，並通宵開放至到年初一晚9:00。當日市民需要在黃大仙祠外廟宇廣場和黃大仙廣場排隊輪候，晚上9:00起可以入祠，以單向流水方式前往等候上香。當晚黃大仙祠會實施單向人潮管制措施，不設求籤區、跪拜區和供品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日稍后有雾，气温介乎19-2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渐转吹东南风，风势减弱。展望星期六温暖有雾，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至中期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至12度左右。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比较塞车嘅消息先啦。之前咧九龙啊太子道东去观塘喺彩虹村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多车啦，慢车个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近住联合道嘅。太子道东去观塘，因为之前彩虹村对开发生过意外事故，所以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联合道。而沿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咧，而家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新蒲岗景泰苑嗰度咧，都系多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过海，东行过海同埋北角线咧龙尾去到分域街嘅，西行过海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兆湾仔之路咧，龙尾就排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去到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消防局，而九龙过去港岛都多车嘅，龙尾喺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嘅龙尾就喺龙翔道桥面。港岛嚟家中环嘅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至到军器厂阶段咧，都比较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点画呢幅画先最靓？我想幅画多啲绿色，佢想画个远啲嘅景，睇得更广阔。有啲人想预翻啲色彩俾未来，有啲人就想画多啲同世界嘅联系。善用每一笔，为香港画出亮丽前景。2023至24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啦，一齐画个好景啦！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青雷第一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为调查三叔嘅下落，五邪毅然进入十一仓，一个表面上存放玉石嘅仓库，但实际上暗藏惊天秘密，更引嚟连番险象。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三成菌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话说我整唔见咗啲嘢啊，又 我知啊，你搵得翻咪得咯，最后 我搵唔翻啦，我整唔见咗个笑话。咦？但系你哋反而笑我。 好嘢，好嘢，我话你唔见青春添。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正所谓唔做点知身体好，为了靓靓，一于齐齐认真玩健身。电视节目唔做点知身体好，由两男三女五位超榜素人组成 Keep Fit 志愿军，跟随魔鬼教练狂操健身，燃烧生命，只求燃烧脂肪。你都想偷师？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依个世界之安探索团。 网上社交网络同埋现实生活嘅社交大同小异，但前者会带嚟额外风险， 所以我哋必须了解潜在嘅保安风险，以及学识采取预防措施，保护自己同保障个人资料。 想知多啲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朝头早六点到九点。 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嘅《依个世界治安探访团》 视像版可以登入 rthk.hk， 随时 click 嚟睇噶。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卖飞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就 上，我们应该玩着， 神来之笔。 今日骚动音乐，我哋继续有 Manson 喺度啦，亦都带嚟佢最新派台嘅一首作品，就系 Moments in Time。咁啊，呢首歌咧，其实就系It's a Scene 嘅一个英文版同埋一个 acoustic version 嚟嘅。咁首先去开始讲呢一个嘅歌曲。之前我想估咗一樣嘢先，即係都回歸翻我哋騷動音樂傳統，通常我哋都會有一個問題估嘅。其實我估反而咧就係、是、今次我去聽呢一個 Moments in Time 嘅嗰、那個編曲啊，或者整個錄音聽出嚟咧，我覺得嗰個 texture 好似我幻想緊，你係咪就係其實模仿想好想模仿翻當時最初去寫呢首歌曲 demo 嗰個狀態、嗯？因為我覺得入邊。啲嘢好清啊，即系可能会听到你嘅一啲喉咙好细细声发出嚟嘅声啦，好其实系一啲好亲密嘅声音嚟嘅，喺耳边听到，即系可能会听到你深呼吸啦，喺个 intro 听到你深呼吸，然后数 one two three 咁样先去嘅，咁、所以我就喺度谂，其实系咪好早期已经好想将个最呢首歌最原始或者一个好 demo 嘅状态，想呈现翻俾乐迷去睇咧？ 诶，今次就相反喎、 哦。诶、哎，系啊， 系啊，因为我写呢只歌嘅时候咧，系、已经 full arrangement 嘅。哦， 我系做好似特别咁样整嘅呢只。啊，唔系、哦。唔係 ，sorry， 唔緊要。 我回想翻，我係應該木吉他寫嘅， 木吉他寫的。 我係木吉他寫完之後，我好快就編咗落去啦、哦，因為我係可能兩個鐘就寫完啦呢只歌、 okay. 英文版。咁跟住我就忘記咗木吉他寫呢個過程，我即刻將腦入邊諗嘅編曲就編咗入去個電腦度。 嗯， 跟住就。是啦，我而家追溯翻，原来是咁嘅个过程， okay. 都几有趣。 喺呢个编曲嘅状态，就系其实今次听得出，都同今年另外两首作品，就尤其 Is a Scene 嗰个编曲版本咧、其实同Question 同埋 SAD 两个系一个好行紧一个好唔同嘅风格。因为其实最初今年我会以为最初好天真啊，我觉得就系、是、我觉得哦，咁你 Question 系一个好British Rock 嘅一个风格啦，咁然后 SAD 都系啦，咁然后去到我就谂住第三部曲会唔会都系咁样咧、又出奇地。唔係噃，又係一個比較有驚喜啲，冇咁唔係一個咁 rock 或者咁行嘅一個編曲，係因為一寫起嘅時候已經覺得係唔應該用 rock 啊，定還是係點樣樣去決定啊？ 其實喺呢隻歌咧諗點樣做嘅時候咧，都諗咗好耐嘅，即係究竟將佢做 bedroom 啲啊，即係 keep 翻 bedroom 啲簡單啲嘅編曲啊，定係電啲咧？即係將佢變做一啲比較重少少嘅電嘅音樂咧，定係而家咁咧？其實都諗咗好耐，咁到最後就其實而家都有少少英倫嘅感覺嘅，因為今次同Carl叔合作啦，It's a Scene，同埋耀輝老師寫嘅歌詞，咁我哋就係同Carl叔。我哋一齐去摸下摸下，就生咗呢一只歌出嚟咯。咁我哋过程系录咗好多条 vocal track 嘅，即系 It's a Scene 嘅时候，就觉得我哋应该用多啲 vocal track 去做呢首歌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啦。 嗯， 咁去到今次我哋倾嘅呢首 Moments in Times 咧，其实录音咁用一个好 raw 嘅取向咧，都系同卡叔倾出嚟嘅。系咯，卡叔觉得可以用一个真系一个人坐喺客厅唱俾自己听嘅，即系宣泄自己嘅感情嘅一个状态，一个空间去produce 呢一只歌。 咁呢一个嘅即系头先讲，好似自己坐喺个厅唱首歌俾自己听，呢一个系因为基于嗰个嘅歌词嘅内容，觉得应该系嗰个感觉系要咁样行啦，定还是系有其他嘅原因令到哦，其实系想做到呢一个嘅氛围出嚟咧？ 如果以故事性嚟讲咧，佢有少少似系 It's a Sin 嘅一個番外篇咁樣， 哦， 即係好似 It's a Sin 係講緊兩個人對於活喺呢個地方相愛嘅感覺啦。咁其實即係最後我哋請咗 Cloud 嚟幫手做，其實都唔係和音嚟嘅，都係一個好主要嘅部分。咁就好似成首歌就係個男仔喺度講緊自己的感受，但係到最後嗰 part 就係個女仔都突然之間出嚟話俾你聽，我都係咁樣嘅感受啊。咁而 Moments in Time 咧就好似係一個個男仔嘅一個 自己嘅獨白或者內心嘅一段戲咁樣， 係啦係啦。 咁但係喺最初其實我反而想知就係咧，你去用木吉他創作呢首作品嘅時候，首先出嚟嘅到底係而家我哋聽到嘅英文嘅歌詞啊，定還是其實呢一副英文歌詞係其實之後先出現？ 英文是英文版的， 就是而家一模一樣呢一副嘅，就冇修改過的。 當時嗰個 demo 嘅歌名叫 Too Many 啦，就係講呢個男仔覺得自己即係有太多嘅唔開心經歷啦喺感情入邊，所以佢決定少少中二病咁樣話：我以後都唔戀愛啦。I will never love again. Okay, okay. 我要脱离呢个轮回啦，即系争在未做和尚。 明白。 咁跟住就Too Many 呢一首歌，其实就系而家 Moments in Times 嘅 95% 嘅歌词啦。Moments in Times 唯一改嘅地方咧，就系中间段 bridge。 系。 讲有一段叫做several walls。 系。Heartless Rune Rhyme 嗰一段 係啦，嗰、okay. 一段其實係新加落去。 OK OK， 呢一個就因為基於可能即係一路做創作嘅時候，亦都睇到即係可能好多唔同嘅社會嘅狀況啊，或者可能世界嘅改變啊，就再即係突然間心入邊有個力有咁樣嘅頭水加咗落去係嘛？ 其實咧，佢個歌詞咧係唔係咁直接嘅，即係佢唔係真係。war 就代表戰爭， 係 佢其實係講緊呢個男仔嘅心理狀態 咯。 哦，即係都係其實係翻去呢段愛情入邊嘅，或者佢對於愛情嘅睇法，點解佢會咁驚咧？但係就係我哋往往都會咁噶嘛，即係可能我哋可能細個經歷嘅嘢，又或者一啲經歷令到我哋對於某樣嘢產生咗一種好固定嘅 judgement 或者框框。而當我哋越 judge 得多嘅時候咧，我哋能夠愛嘅能力就越少啦。或者去感受人俾你嘅愛嘅能力都越少啦，因為我哋同人相處嘅時候又會有帶住好多過去累積嘅框框。人哋或者我哋交流嘅時候又會有好多框框，變相我哋好難去好 pure 咁樣去感受人與人之間嘅愛同埋 connection。咁其實呢一段係係咯，少少解翻點解。会咁嘅，即系一个 心理上嘅一个状 态，翻去个原点嗰度。 OK， 咁啊，亦都不禁令我即系要八卦问一下，就系、是、因为今次整个 project 系讲紧面对呢样嘢啦，即系亦都系讲紧关于自身嘅一啲谂法啦。就突然去到呢一个 moment in time， 你先用一个好中二病嘅讲法，我就觉得好搞笑，就系、是、唔再爱啦，我以后都唔再爱啦。呢一、這个到底系即系你面对自身嘅？期間你會發現啊，曾經原來我都有咁樣諗過啊，定係點咧？ 其實係創作嘅時候咧，都係好純粹咁樣去表達自己當刻嘅感覺嘅啫。咁去到而家回望翻啦，即係可以講翻呢個作品嘅時候，我就發現哦，原來呢一個面對咧係面對緊一啲自己同自己嘅負面對話， 係 即係自己。beat up 自己啊 ，OK， 可能即系英文就 negative self talk 啦，即系我哋可能同个女仔表白，但系就不停同自己讲算啦，佢唔会一定唔会中意我啦，因为我曾经点点点点点， 即系一啲自我嘅质疑， 系啦，自我负面对话，消极嘅对话 ，OK， 咁所以呢首 Moments in Times 咧。佢有一個重要嘅信息想表達，就係轉念同埋打破過去累積嘅框框，用一個新嘅角度，好似小朋友嘅角度，去體驗 爱情又好，每一日嘅经历历险又好，你出嘅工作又好，咁先至可以全身咁样去感受你每日获得一个新嘅机会去体验嘅所有嘢咯。 嗯， 咁呢一个系想藉呢首歌去表达嘅一个好重要嘅信息。 咁所以喺Moments in Time 同埋Is a Scene 虽然系同一个 melody 啦，咁但系应该因为基于嗰个古仔嘅嗰个角度嘅唔同。那個唱法都應該是不同了、 嗯、 是吧，自己應該都有刻意去摸索過應該擺哪一方面或者擺怎樣的聲音出來呢這樣、 我們錄 Moments in Times 的時候呢就真的很 straightforward 地錄、嗯、即是、我們用了一支好像現在錄音的麥克啦，即是用一個、 哦、即是那些、我們現在用的這些、哦、Dynamic Dynamic Mic， 咁咧就Carl叔就將我嘅人聲壓得比平時勁，咁、 嗯、 所以我可以好放，即係可以好用力咁樣去唱， 嗯嗯、 可以好穿透、好直接咁樣唱。咁、 okay. 我都係跟住呢一個 guide 去宣泄當刻嘅情感，其實我冇諗太多。在那個技巧處理上， 對你來講，其實即中文版的 Is a Scene 和英文版的 Moments in Time， 所以覺得哪一首處理上是難一點呢？很老實說， 哇，各有各難啊，真的、 因為雖然剛才聽到就是說Moments in Time 是一個很直接很直白的方式去處理，但有時候覺得其實這一種直白才是最難，因為你要將自己什麼都不想畫曬出來給大家聽給大家看是不容易的嘛。都 靠叔給了一個很安全的環境我去他不在外面我叫他剛剛望一望 我望一望我心虛一去是 為什麼 呢？我剛才不知道為什麼硬是觉得后面好像有个人啊经过啊咁样。 未神来之笔未出现。因为我哋喺同Carl叔相处嘅时间都好多次录音啦、嗯。即係我諗都大概大家相处咗六七次嘅studio 时间啦。咁我喺嗰度亦都累积咗一定嘅安全感同埋舒适嘅状况、嗯、舒适嘅状态。咁所以就可以好即係好真係好似你咁讲好赤裸好坦荡荡咁样去唱出嚟。 咁算唔算呢一首歌嘅录音过程算係几快呀，即係可能几 take 已经搞掂晒㗎。 都算啦，大家除咗喺呢首歌听到我嘅声音之外啦，亦、嗯、都可以听到我嘅吉他弹奏啦。咁、嗯、我哋录吉他同埋录人声都係一日搞掂。 咁、哦、真係因为已经係一早已经喺个心入面有晒呢啲画面喺度。亦都其实呢、這个亦都係好真实嘅你啦。咁、嗯、至于喺歌曲暂时未见到有 MV 住，但係对喺Is a Scene 也好Is a Scene 有一个visualizer 啦、嗯。或者可能今次 Moments in Time， 对你嚟讲会唔会其实自己都有一啲visual 上或者画面上嘅想象是帶了給自己，或者可能都嚟緊希望可以帶到給聽眾咁樣嘅咧？ 有啊，其實我哋一路都好俾心機咁樣去製作剪緊呢個 MV。 嗯， 咁我記得第一次 send Too Many 啦，呢個 demo 呢隻 demo 俾阿希聽嘅時候，即係麥道聽嘅時候，佢就好中意呢隻歌。咁佢就因為呢一隻歌咧就衍生到一个剧本出嚟、嗯，即系一个微电影嘅剧本出嚟。咁佢直头写咗个故仔，系好睇嘅，超好睇嘅。咁我哋今次咧就用呢一个故仔嘅蓝本做中心，就拍咗我哋《Is a Scene》同埋《Moments in Time》嘅 MV。 Okay. 咁希望喺嚟紧可能。二月，因为我 二月同三月都有一个，哎呀，唔讲得住 ，OK， 系。 好特登嘅 ，OK， 咁哇，好劲啊，好精啊，又要透啲啲俾你知，但系又唔讲系咩事住咁样。 二月， 大家留意住就会知道噶啦， 就会会连埋个 MV，希望可以同系咯，到时会放映俾大家。 OK， 咁啊呢两个 MV 其实系有关联嘅，系嘛？ 呢两个 MV 有关联噶。 OK， 即系同一系会一个类似上 part 同下 part 咁样嘅。 冇错冇错冇错。 啊，咁可以大家期待一下、這個。 一定要期待啊！一定要期待，因为真系用咗好多心机、好多时间去做嘅两支 MV。 戳多你少少先，自己演嘅。 系啊。 谂一谂，咁啊好啦，唔错你啦， 冇啲咁样冇啲 难为你， 衰啲嘅答案， 唔难为你啦。咁啊，大家即系 keep 住去留意住呢一个嘅作品啦，其实先仲、 啊、 有 Moments in Time 佢嚟紧嘅一个好完整嘅故事。咁啊，亦都好快会有之后，即系头先我哋都有讲过提及过，就系即系完咗呢三部曲之后，其实承接住面对呢一个主题，继续落，仲有一啲嘅。創作會同大家見面，一整年落嚟都會係繼續用呢個主題啊，定還是可能係自己 plan 咗，可能有多兩部曲，或者係有多四五六部曲咁樣嘅方法去行咧？ 喺成個做，我好感謝啦。上年又用呢一個主題開始到呢一個 project， 雖然過程中有好多跌跌撞撞啊，好多真係头破血流的情况啦，咁但系我有感觉到自己咧系越挖越深嘅时候，系越嚟越挖到一啲嘢嘅，即系未来嘅音乐方向啊，又或者更加多对于自己嘅认识啊，系虽然好难咁样讲俾你听，因为我都希望透过作品去每首歌去做出嚟，然之后啊就系咁啦。嘅方法啦，咁所以今年除咗会完成呢、這、一个面对嘅主题咧，之后我一路发掘嘅嘢都会慢慢披露俾大家睇咯。所以2023希望可以继续做多啲音乐，同埋多啲创作去俾得俾自己同埋俾大家。 OK， 咁啊，大家期待住 Mansion Vibes 喺2023年繼續之後一路會發布嘅作品啦。咁我亦都希望你身邊多啲 Angels Number 出現啦。咁、 yeah. 啊，推動你可以快啲出多啲嘢俾大家睇咁樣。 推動 係啦。咁啊，下次希望喺騷動音樂再見你，再有多啲唔同嘅好消息帶俾大家嘅。 好啊。 咁啊 ，Thank you， 唔該曬 Mansion Vibes。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Like you know, don't you know, you've got a thing on her. Ain't it awful to deny? Think of her every hour, try not to every night. Amen, you're selling out loud. Listen to you, cause you failed too many times. Too many times, you think lust. Listen to you, cause you failed too manyTimes you think, too many times, too many times you think, too many times, too many times. You don't say what you mean, keep hiding what you think, aren't you feeling tired?All you need is courage to crash through the surface before it gets sour. Love, listen to you, cause you failed too many times, too many times. You think lust, listen to you, cause you failed too many times, too many times.Thank you. just keep trying. Let's see the world in new eyes. We'll love the moments and times. You just keep trying. See the world in new eyes. We'll love the moments and times. You just keep trying. 听过呢一首由 Manson Vibes 嘅最新派台作品，系之前广东话版 Is a Scene 嘅英文版，由 Moments in Times。听日五点再见，拜拜。